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余华的短篇小说《18岁出门远行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《紫钗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1980年，余华20岁，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。一位同事得知他喜欢文学，并准备尝试写作，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告他，别做什么文学梦了，文学梦就是白日梦，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。余华当时回答说，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。时至今日，余华写作近40年，从手写到电脑写，从短篇、中篇到长篇，从18岁出门远行到兄弟，他把白日梦变成了看得见的现实。他可以对当年那位好心的同事说，我的今天不是你的昨天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余华最早的短篇小说《18岁出门远行》，看他笔下的18岁少年在出涉世事时发现了什么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，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，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，我像一条船。这年我18岁，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，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，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。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，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，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，我就朝着他们呼唤他们的绰号，所以尽管走了一天，可我一点也不累。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，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，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，但是我还没有走进一家旅店。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，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，前面是否有旅店，他们都这样告诉我，你走过去看吧。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，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，可是我还没有走进一家旅店，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。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次汽车，那时是中午，那时我刚刚想搭车，但那时仅仅只是想搭车，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，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。我站在路旁朝那辆汽车挥手，我努力挥得很潇洒，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，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看，在我眼前一闪就过去了。我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追了一阵，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。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，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，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，于是我立刻不笑，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，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，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手里放一块大石子。现在我真想搭车，因为黄昏就要来了，但是整个下午竟没再看到一辆汽车，要是现在再拦车，我想我准能拦住，我会躺到公路中央去，我敢肯定所有的汽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。然而现在 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。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了。这话不错，走过去看。公路高低起伏，那高处总在诱惑我，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，可每次都是看到另一个高处，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，次次都是没命地奔。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，这一次我看到了，看到的不是旅店，而是汽车，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。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，屁股上有晚霞。司机的脑袋我看不见，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，像是翻起的嘴唇。车厢里高高堆着箩筐，我想着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，当然最好是香蕉。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也有，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。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面开去，但我已经不在乎方向。我现在需要旅店，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，汽车就在眼前。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，向司机打招呼。老乡，你好啊。司机好像没有听到，仍然在拨弄着什么。老乡，抽烟。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儿，将头从里面拔出来，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。我赶紧给他点火，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。于是我心安理得了，他只要接过我的烟就得让我坐他的车。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，转悠是为了侦查箩筐的内容，可是我看不清，便去使鼻子闻，闻到了苹果味儿。苹果也不错，我这样想。不一会儿他修好了车，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。我赶紧走上去说，老乡，我想搭车。不料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，粗暴地说，滚开。我气得无话可说，他却慢慢悠悠打开车门钻了进去，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。我知道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，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。于是我跑到另一侧，也拉开车门钻了进去。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。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他吼了一声，你嘴里还叼着我的烟。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，然而他却笑嘻嘻，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，这让我大惑不解。他问，你上哪儿？我说，随便上哪儿。他又亲切地问，想吃苹果吗？他仍然看着我，那还用问？到后边去拿吧。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，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？于是我就说，算了吧。他说，去拿吧。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。我说，别看了，我脸上没公路。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。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驶着，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。现在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了。我知道他是在个体翻运，这汽车是他自己的，苹果也是他的。我还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。我问他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他说，开过去看吧。这话简直像是我兄弟说的，这话可真亲切，我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。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，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的人来了，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。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，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理得。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也不知道，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，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，那就驰过去看吧。可是这汽车抛锚了，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。我把手搭在他肩上，他把手搭在我肩上，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，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，这汽车抛锚了。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，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，像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。于是他又爬到车头上去了，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，脑袋又塞了进去。我坐在驾驶室里，我知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，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到他的屁股，